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3:19，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飞。节目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击主页上方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了。那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您更希望听到什么风格的体育解说？此外呢，在聊天室里面我已经发了一张二维码的图片，这是我们微信的微信群的一张图片啊，大家可以通过扫描来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那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朋友圈的这位嘉宾哈、足球体育解说员吴彤，欢迎吴彤。 Hello， 大家好，于飞你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体育，聊聊奥运。 嗯，可能你的那个自我介绍哈、一出来之后，我们好多听友可能会觉得，诶，怎么是个女生？因为我刚才说的是足球体育解说员啊。 对， 一说到足球体育解说，就我们满脑子想的，就是一下子想起来都是黄健翔、还有董路、韩乔生啊，都是这些男性就是体育解说员， 都是我的老师们。 对对对，都是你的老师啊。就一说到女生体育那个解说，这种像足球、排球、篮球之类的这种对抗秀比较强的比赛哈，比较少，真的比较少。 对，因为足球是一个男性的运动、因为刚开始风靡的时候也是男足看的人更多、那现在我们可能也会逐渐的去关注到女足运动员们的表现，比如说他们冲进了奥运、对吧、 今天表现不错呢， 在这个奥运的赛场上是怎么样的、当然大家可能也会留下一些遗憾、但是比如说像这个欧洲杯啊、世界杯这种这个全国际性的这种大赛，还是以男性参赛居多、所以我们的这个评论员们从古到今都是男解说居多，女解说、也是这几年才慢慢开始兴起吧。 凤毛麟角。所以刚才节目之前我们俩还在聊，就说、我问他，就是他们单位里面一共有多少个男解说员，多少个女解说员、简直太诧异了。他说就是一个他自己一个人。 对 啊，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男性居多的这个环境当中去有一个自己一席之地哈、因为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可能经常看在网络平台上看足球比赛的朋友们应该对吴彤的声音比较了解了。 对，因为起初的时候可能从16年开始解说的时候，女孩特别少，大多数都是男解说、那可能其实那会儿连足球的女主持人都不多。 对， 因为本身就像刚刚飞说的，都是一些男性的对抗性的运动，它不像什么花样游泳啊、滑冰啊这些非常柔 美， 对对对，这种对抗性很强的，那可能很多观众他会觉得，哎，你这女孩这么温柔的声音是吧，是不是跟比赛不是很搭？包括你的节奏感，包括就是可能女性她看球的时间也没有男性那么长。所以我其实之前也参加过一些相关的体育比赛，可能很多导师在听说，哎呀，你是从小就关注足球运动，就觉得这个挺少的。 可能是不是还会有人质疑说，一个女生懂足球吗？ 对对对， 对吧？ 对，就是可能我是特别小学就开始看球啊，可能在起初呢，大家还会质疑你是不是真的看过？哎， 当我去把那个过往我看过的一些东西去复述出来的时候，跟大家逐渐的能够接受，嗯，你真的看过，因为咱俩看的是一样的 啊、 哦。对， 所以从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足球比赛了。 嗯、对对，就是我。第一届世界杯大赛，看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 哦， 法国世界杯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跟我爸一块儿看球嘛，然后这个半夜起床，因为它有时差问题。 嗯， 比如说法国队当时，巴特兹啊，或者说齐达内啊，这些很有名、家喻户晓的国际巨星。 嗯， 那包括罗纳尔多在那届赛场上如何没有发挥好，包括贝克汉姆经历了人生当中大赛的这个红牌，就是非常多让人惋惜的画面。就我有的时候跟别人聊。聊起这个2002年，可能国民更了解，因为是咱们中国队终于闯入了世界杯的赛场。对, 对、嗯， 我也很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是小学嘛、 嗯， 然后我们那城市当中有一个市中心的城市广场， 嗯， 然后这个中国队的三场小组赛，这乌压压的人啊，全是人头，然后大家就是仰望着那块大屏，然后看着中国队和巴西的那场比赛。那天是晚上， 嗯、 我印象很深刻、 嗯， 打哥斯达黎加是下午，因为那天我在上课， 哦、 然后。老师不上了，直接电视打开，同学们看世界杯吧。然后那个打巴西是晚上，其实那个时候中国队已经就是要淘汰了嘛。 嗯， 但是我们很关心的就是我们能不能进巴西一个球，或者我们可不可以少输巴西两个球，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嗯，嗯那时候你多大？ 那会儿11岁。 哦、 嗯， 所以从很小开始就已经喜欢上了足球。 对。 所以后来你渐渐的就是怎么接触了说我去做一个足球解说员吧，喜欢足球你可以做一个足球女粉丝啊、哦、 对，就是我在这个工作的起初其实做的也是跟新闻相关的、 嗯、 民生新闻，在这个地方、 哦、那咱们是同行哈， 对、哎、说一说这个家长里短、 嗯、 哎，这个哪条街遇到小偷了、 嗯、 啊，哪个大桥建立了，其实更 多、哎、谁家丢了什么东西、啊、 对，但是我会用更多的业余时间 啊、 去写一些足球类的文章， 嗯， 或者说是拍一点什么小的短视频纪录片、 嗯、 可能因为我看球比较早嘛，在我这个少儿时期看球的时候，很多我很喜欢的球星、 嗯、 他慢慢的退役了、 哦、 他挂靴了，他不踢了，所以我有很多这个小女生的感想。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也有为一些球星写过这个文章， 嗯， 遥远的投过稿，但是杳无音信。对，但是现在就是可能自己会写写，也是因为这个新媒体逐渐发达了，你有一个平台能够去输出自己的声音， 嗯， 那可能有些人看到他会比较喜欢。那我后来考了广院之后， 嗯， 这个梦想就是要成为一个体育相关的媒体人，但都没有规定自己要成为解说员， 嗯、 这个还是跟我的老师有非常大的关系啊。 嗯、 他比如他告诉我，你不能只做一个体育主持人呢、 嗯， 你作为一个体育媒体人，你得都会呀，对吧？你得知道自己的特长在哪儿，你是不是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体育评论员？ 嗯、 你是不是能坐在解说台上也去解说一场比赛？你是不是能够这个建立自己的 APP 或者说是创立自己的产业、 嗯、 那时候我就觉得真是天方夜谭，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对对，那时候就觉得我自己的这个目标是很渺小的、 嗯、 他给我定了一个很长远的10年目标、 嗯、 现在就是5年过去了，哎，我乍一回头感觉嗯好像离得有点近了。 你现在实现到哪步了？ 现在感觉已经在路上了、 哦、 那已经感觉它不是梦了，它是你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可以去追逐的一个目标了。 嗯， 就是感觉这是这5年的进步吧。 其实我觉得你有点谦虚了，就是真的很不一样，一个女生能做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已经很棒了，就是很给这个女生们女同胞们争气。因为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哈，因为吴彤在一起央视办的一起说奥运，包括江苏卫视办的足球解说大会当中，都是非常少数进入到决赛当中的女生，最后好像就剩一两个人了。 就是我觉得那个也有运气存在、 嗯、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男性、 嗯、 可能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被导师发现、 嗯、 可能也正是因为没有女孩来投身于这个事业当中，所以我当时在这个参加足球解说大会的时候，黄老师吧， 那、啊、黄健翔老师， 我听说是我是下午去的， 嗯， 我因为我就是抱着要选他为导师的目标、 哦、 因为我是从小听他解说长大、 嗯、 就很希望选他做自己的导师。后来我一去，就是导演还有选手啊跟我说、 嗯、 这个他不要女孩儿 啊， 他说女生没法解说。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气儿泄了一半 了。他有刻板印象， 对，他说女孩没法解说。 嗯 啊，我当时就感觉 没戏了呀， 嗯， 重在参与吧。 对， 而且当时跟我就是二选一 PK 的是一个也是媒体人，他是湖南交通广播， 嗯， 还是湖南新闻广播的一个，也 是一个男生， 对， 哦， 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主持人了， 嗯， 所以我感觉这个，而他也看球，他也是球迷，他声音也非常出色， 嗯， 哎，就我当时就玩玩吧，说说吧，反正就是俩人搭配说完了， 嗯， 就是我们在解说的时候是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的， 嗯， 但是底下的人能够听到导师在说什么， 嗯， 我下来的时候，所有人用那种诧异的眼光看着我的时候，我还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啊， 就感觉自己要走了。后来就是我站在台上，当每个导师他可能在对我有一些这个夸赞之词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没有醒过神儿来呢。 嗯， 对，就是可能那个时候黄老师才说，嗯，我终于遇到了一个我认为他可以去解说足球这个运动的女性，因为她的整个的这个节奏感，包括她的这个语音语调是非常符合足球这个运动的。我收回我早晨说的那个话，但是我后来就是我在从业这么多年，我也有想过为什么就是， 嗯， 我可以有这样的语音语调，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从小就看，就是 在那个环境当中已经熏染出来了， 就是我一张口我就能够到那个调上， 嗯， 就是我有一个印象它就该是这样的， 嗯， 所以其实我在解说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的语音语调就没有太跳脱出这个整个足球的大范围， 嗯， 只是说我可能在知识储备上还相对比较薄弱， 嗯， 所以我就我可能我个人的优点就是知道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那我就补短嘛，扬长嘛， 扬长避短哈。可能说了这么多大家也挺好奇，哎，乌童是什么风格呀哈，熟悉他的朋友可能知道，但是还有很多听友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那咱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段乌童解说的足球比赛的一段音频，一起来听听他是什么风格哈。 埃德森一个大角球开出，直接到前场找到阿奎罗，门球是不越位的，晃开防守队员，起脚吊射，这球打进了。上半场进行到24分钟，阿奎罗首开纪录。伊蒂哈德球场现在也是沸腾了，球迷们以及球员们都在欢呼。这球埃德森也是非常有想象力啊，巴西门将埃德森这段时间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神勇了，他的上一次助攻是在曼城3-0击败阿森纳， 把球再给出来，漂亮，看看这一次怎么选 球，漂亮啊，自己射门，漂亮啊， 球进了，在重重的防线之后还是被山东鲁能队给撕破了防线， 是 王彤为自己的球队拔得头筹， 这个球从边路啊，从边后卫的位置插上助攻， 而且这球是一直从左路给到中路，再做到右路去， 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罗本啊，这个内切之后完成守门的感觉，有点当年小飞侠的感觉啊。 在此前山东鲁能的进球几乎被外援所包揽的情况之下，只是由我们本土的球员获得了这个2020年足协杯的决赛场上的第一粒进球。 嗯，估计大家听完之后都会有一点感受，能感受到你那个你的解说风格了哈，就跟那个男生那个男解说员放在一起毫不逊色，我觉得那个气势没输。 就是我其实在听这个两段解说的时候还是有点穿越感的，因为第一段是2018年的一个解说， 嗯， 然后那个可能从业只有2-3年的时间， 嗯， 然后还有第二段是去年的一个解说， 嗯， 就是其实我自己能够感觉到在语言无论是语言组织还是说语音语调或者情绪的渲染上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嗯， 就可能在这么多年解说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解说这个事情越老越吃香， 哎， 就是它是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 嗯， 比如说我在刚刚入行的时候，我感觉哎，就是可能解说老师们会说的我也会呀， 嗯， 但是我就发现后来发现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是直播，它没有让你重新来过的机会， 嗯， 比如说它这个球在产生的过程当中， 嗯， 它产生了就刚刚我们所说的王彤的这个进球，那么你是不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捕捉到它是本土选手第一个在决赛场上进球的， 那个， 可能大家在赛前都可以找到这个信息， 嗯， 但是你在直播的那一瞬间你是不是可以第一时间就告诉观众，你是不是能在一个很合适的时间告诉观众， 这得有一个很快的反应能力，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 说实话，台子上可以摆资料， 嗯， 但是你问题是你找，你到时候就找不到那个资料了。 是，嗯、 所以更多的我们会在解说之前的准备过程当中， 嗯， 能记多少自己就记得。然后当他真的发现了，你可能脑子当中第一个跳出来的词语就是这个， 嗯、 包括就是比如说本土选手他在决赛场上进球和外援进球，其实我们的这种个人情感也是不一样的。当然是希望这个 本土 选手对能够发挥。 所以你们是有倾向性的是吧？ 就是、嗯、就像奥运的赛场上，我们讲究一个公正，但是公正是有尺度的。 嗯、 我们在比如说别国选手和中国选手进行比赛的时候， 嗯， 那所有的中国人肯定更加就支持的是中国队、 嗯。 中国队夺冠和外国人夺冠，我们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语言是公正的。 嗯、 我觉得这个尺度、 嗯、用词是公正的哈，但是不能影响我们当时的态度和情感。 对对， 嗯 嗯， 确实，刚才听了这段，我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哈，我感觉你的风格属于那种就很有激情和热情，但是呢，好像也有一点点冷静的在里面， 嗯、 就冷静的思考，很客观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在风格定位上，你有什么考量没有？ 其实很多人跟我说过这个风格这个事儿， 对， 但我有的时候就觉得风格可能是在无形之间潜移默化当中它形成的， 嗯、 而不是说我制定了某一个风格，我去想要达到这个风格， 特意去模仿某种风格、啊、 对，但是我可以分析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女性她相对于男性的区别是什么？比如说我在复盘的时候， 嗯， 我会听自己的解说，哦，我会发现，比如说当这个运动员在场上被铲骨折了。 嗯， 可能男解说他的第一反应是如何去解释他是怎么缠骨折、 嗯、 他为什么骨折了、 嗯、 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真疼啊、 哦、 就是你从女性的那种温柔在那一刻他就展现了， 有很感性的一面。 对，可能我在感性完了、 嗯、 我才会想起来我得去再冷静的去叙述他如何发生了这个骨折的过程。 嗯，但这也是女解说员的一个优势，我觉得。 对， 就是男生没有那么细腻的情感， 对、嗯、 他可能观察不到这点。 就包括比如说我是一个英格兰的球迷， 嗯， 那我在世界杯的决赛赛场上，我看到英格兰和意大利去争夺决赛， 嗯， 而打到了最后点球大战，但是英格兰输了， 嗯， 在做这个总结的时候，可能我的语言也会很中立的去对意大利表示祝贺， 嗯， 但是我的泪水是止不住的往下流，我会想到的就是在泰晤士河畔的小酒馆，以及中国的很多小酒馆当中很多英格兰球迷、 嗯、 他非常的伤心和落寞，因为就从我看球98年到现在，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在世界大赛国际大赛当中英格兰闯入到了决赛当中、 哎、 但是在他距离冠军最近的那一次他输了、 嗯、 还是输在了点球大战当中，就是可能就是那一刻就是作为一个内心作为英格兰球迷的那种眼泪他可能止不住啊。 嗯，就是如果说去对标一下，假设说之前的这些比较有名气的解说员老师们，你最喜欢谁的风格？ 最喜欢 比较欣赏的 其实我很喜欢黄老师的解说、 嗯、 这个是因为可能第一我从小听他解说长大， 嗯， 那我看的最多的就是央视，对吧、 嗯、 那我可能更喜欢黄老师的这种语流解释，包括黄老师也非常的激情， 嗯 嗯，可能如果从英超，因为我看英超比较多，那我可能更喜欢詹俊、苏东这样，虽然他们也很有名气、 嗯、 但是他们的感觉呢，就是当你去听英文解说和听中文解说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英国人他更喜欢去陈述事实，但是中国人在解说的时候他往往会夹杂着一些情感，因为中国是一个以人为主的、 人文情怀更多一点， 对他在做节目当中可能也更有一些感性的色彩、 嗯、 但是在国外比如说像 ESPN 回国的这些解说员，他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比赛本身是如何的， 就是他的现场场上的事实是什么样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所以我其实在解说的时候也可能会去、嗯、看看怎么样把自己，因为比如说我已经是一个女性了，我已经很感性了、 嗯、 那我就不要再过多的去做更多的煽情、 嗯、 但是我觉得只要下了那个解说台，我完全可以在我的社交媒体或者我的自媒体平台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嗯、所以在那个解说的那一刻，即使你心里有倾向、 嗯、 也不能，还是要收着一点的。 对对、是的是的， 没错哈，就是感受到了你的这个、这个风格之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种，就是女性的视角去观看一场比赛，而且抱有一种理性的态度去评论。今天呢和大家也来聊聊，就是大家都希望听到什么样风格的体育解说哈。草球也争春说，首先呢就是喜欢那种真情流露，不造作。然后其次呢，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其实要有自己的见解，是不是你们之前是不是要做很多的案头工作，就拿好多资料到前面？ 对，就是可能在曾经网络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更多的靠的是经验积累。但是现在这个网络已经非常的发达了，那么其实我觉得经验是一部分，更大的一部分是看你是不是努力的去把这个资料给做得很足。因为直播嘛，直播就是说你没有二度再来解析的机会，它发生了就是发生了，这个镜头扫过去，你这个人不认识他就是不认识。 对， 所以就是你如何能，其实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网络它发达了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新媒体或者自媒体平台，它也出现了很多就是这种直播间，那我可以跟大家聊球。但是我一直分得很清楚的就是什么是聊球、什么是解说，它是不一样的。 聊球是是那种砍球吗？ 聊球在我来看是陪伴式直播，就是我在观看比赛的同时，观众也在看，我们一块儿看，我在看的同时告诉你我的想法，这是陪伴式直播。另一个叫解说，解说就是说我在比如说版权平台，我播出比赛的同时，我来解说比赛，你观众看不到我，观众看到的是比赛，我是解说员，我看到也是比赛，所以我服务的是比赛，我不是说我为某一个群体的观众而服务，我是为这场比赛而服务，为所有在看这场比赛的观众而服务。 那你觉得应该在比赛当中传达出去哪些方面的内容？ 就是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发生了什么，它是一个客观事实，需要你去告诉观众。可能很多的这个体育用户他会觉得，那你说的事情我都知道呀，我为啥要听你说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很多的体育观众他不知道呀，有些是泛球迷，他不是大家这种很有一些很资深的，有一些很泛的， 或者头一次来看哈， 像我这种从小看，你小学生中学生他看不懂的，也有很多，那可能需要就是你去告诉他客观事实。第二就是你对比赛画面的解读，比如说某一个球员在某一个位置重要发挥，他在某一个技战术当中他失败了，你需要解读，所以这就是解和说嘛，我觉得是二者组合的一个部分。 所以要对他们的技术动作非常了解。 对，你得比如说这个教练他排出的每一个阵型他为什么不一样，他为什么上一场打442，这一场他打433了呢？为什么呢？上一场这个比赛球员他踢得挺好的，他为什么这场他不首发了呢？你得告诉观众为什么， 这些都需要你们提前去做大量的工作。 这个其实工作就是功课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其实也在学习，就是比如说我从业5年和我从业15年，我从业25年，他的这个解读都是不一样的。 那你像各个球队有那么多的球员在记他们名字上，而且包括在我看足球比赛的时候哈，因为可能是我们看的那个屏幕感觉那个人不是很清楚，但你们在解说的时候就能很准确的知道这个人是谁。你们是靠什么判断身形吗？ 是这样，就是有些球队呢比赛我们看多了，那就认识他，他遥远的在那里我就知道，那是他，但有些呢是属于我不认识他，我在解说的过程当中我认识了，或者说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认识，比如说一场球2个小时我得准备1天，我首先得把我不认识的人认清楚，但也存在就是球员太多了，你上了场你还不认识，但你得认识号码，你得知道这个号码的人是谁，那我就得分清，比如镜头上出现2号我就知道二号是谁，也有不知道的，比如说我看不到他是2号，我就得判断他跑在右路，他跑在中路，那么他是踢右，比如说他是踢右边锋的，那么在右路进攻的时候他更可能是谁。那有些人是爆炸头，那我遥遥看到那个头发比较蓬张的，他可能就是他，就是这么判断的 啊。所以也是有的时候是经验就是支撑着你们去解说是吗？ 但是也有判断错的时候。 那怎么办？ 就是有些就是没有一个解说员是一辈子不犯错的，比如说他本来是一个右路的右边锋，他这一次进攻的时候他在左路，但是镜头没有给特写，他给了一个很迷糊的这个镜头，但因为可能观众认为你们怎么能看不清呢，我们在解说间有的时候真的看不清， 所以咱们看的是同一个屏幕， 我们 同一个视角。 对，但它存在，比如说信号输送过来的时候它是有偏差的，还有存在，就比如说电视机不在我眼前呀，它电视机可能也在我很遥远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直播间要考虑到架机器呀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 机器离我们特别远，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什么位置来判断。比如说这个运动员他本来在右路，他突然去左路了， 嗯， 我可能就认错了，他也有可能。比如说这个西班牙的左边和右边，比如说一个是莫拉塔，一个是这个莫雷诺， 嗯， 两个人的身高差不多，两个人的发型差不多，两个人的什么都差不多。 而且这个国外的球员真的， 对， 我有脸盲症，就是他真的长得超像。 对，我就曾经有过这个进球的是莫拉塔，我冲着他喊莫雷诺，但等我醒过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过去了。 嗯， 但是你还得想办法再找补回来。 难免有错嘛，都是大家都是人，就是没有办法来避免一些情况。而且原来我还觉得是不是解说员看的镜头跟我们不一样，就我看不清楚，你们是不是看的特清楚？ 嗯， 啊，不是特写是吧？ 对, 对，不是。 哦，那行，咱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留言哈。北京葫芦侠留言说，喜欢听到的风格是那种既要专业知识又要风趣幽默。 嗯嗯嗯， 其实风趣幽默韩秋生老师属于就比较风趣幽默的那种啊。 哎哎，嗯，对。 你们会设定自己就是要做一些小设计，说我在这里幽默一下，或者是开个小玩笑。 说实话，就是身边的解说员非常多， 嗯， 大家的个性也各有千秋，你也说不上谁对谁不对。 嗯， 有些解说员呢，他习惯于使用一些网络语言或者段子， 对， 或者说很跳跃性的语言向大家来解说。 嗯， 但是有些解说员呢，他是属于这个比较传统范儿的，他认为我服务好比赛就行了。 嗯， 那有些解说员是属于这个诗情画意风格的。 嗯， 其实我采访过很多就资深的解说，我发现就是这个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些著名的解说员们， 嗯， 他们没有这个专业是体育或播音相关毕业的。 哦，那他们是 解说员这个行业吧？你看我是这个播音系毕业的， 嗯， 但我本科学的是音乐表演。那我还有 毫无关系， 我还有跟播音相结合的专业是吧？他有些学的是什么电子工程啊、英语啊、什么医生啊等等，什么都有。 嗯， 这其实跟大家的积累有很大的关系。贺伟老师非常爱看历史书， 嗯， 所以他能说出泰晤士河畔的小酒馆，为之而神伤落泪，或者说说出一些很古典的句子，因为他平时有积累， 有积累。嗯， 对。那苏东老师是英语系毕业的， 嗯， 那么他对于英国人的这个思维他很了解，他能够说出很多英式的想法， 哎， 他能够说出很多英伦或者美国的这种英美文化，对吧？你像詹俊老师，他本身是编导出来的， 嗯， 那么他在自我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性格是属于这种很跳跃式的、很幽默的，他能说出"天王盖地虎，有我大吉鲁"，就是所以这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哎，嗯，是，所以其实体育解说也不一定说一个风格哈， 嗯， 各有千秋，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的，是的。 嗯，咱们继续来看看啊，老朋友宋彦君说，这个要求这个体育知识要扎实， 嗯， 还要有自己的特点，就像你刚才说的哈，根据自己的积累不同或者特点不同来形成自己的风格。 嗯， 还有就是用户8216说要激情专业的解说吧，啊，既要有背景知识的介绍，又要有现场技战术的评论，还能根据画面的变化进行深度解读。 嗯， 大家需求还挺多的啊。 所以就是观众对于解说员们的期待很高。 嗯，是的， 但是个人的期待都不同。 嗯嗯， 哎，所以 你们要去满足就是广大的观众朋友。 嗯， 因为你是在网络上来解说，可能面对的观众更多，就是要满足大家的要求其实挺难的啊。 对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想着去满足大家了。 嗯， 就是满足不起啊。就是无论你准备的多么充分，你解说的多么好， 嗯， 一定会有一些人来到你的自媒体的平台上来骂你几句。哎，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随便吧。 所以遇到这种质疑就是一笑而过， 做好自己，剩下的随缘吧。 很好的乐观精神啊。张伯荣还说呢，就巾帼不让须眉，送给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吴彤啊。真的是一个女生能在一个体育解说这里面做足球比赛解说，我觉得是超级厉害的。就是从心里我觉得这行好像本身在我这儿我可能就有一些偏见，就觉得这个很适合男生。 嗯， 相对来说女生做起来就难度要很大哈。 嗯嗯， 那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好的体育解说员，你觉得啊他应该有什么样一个标准，就或者你现在觉得我还哪不太够，以后我还要朝着哪个方向去就是发力。 嗯，就是首先刚刚观众说到的这个知识储备，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解说员所必须要拥有的。你热爱这个行业，然后你可以为之而去准备， 嗯， 去努力，这也是必须要拥有的这个职业精神嘛。 嗯， 那么更多的就是比如说之前所说到的基本性的中立，对吧？ 嗯， 你 不能因为你是某一队的球迷啊，你就偏着某一队去说，那肯定不行。你得考虑到这镜头前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各有支持不同的是球迷，你还是为这个比赛去服务的。当然，有中国队的比赛的时候，你情感可以有一定的倾向性啊。当然，如果从我自身来说的话，我可能觉得在这个足球基本面以外的知识上，我还需要再拓展，比如说在这个技战术的分析层面，就我们其实分为 A 角和 B 角嘛，那我们是作为 A 角的，那更多的呢是B 角，比如说技战术的分析，你这个技战术是怎么打出来的，或者今天这个战术没有打出来，那是由 B 角来分配的。 你说的 B 角是指你的搭档 嘉宾，嘉宾 哦，嘉宾。 那所以说我们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这里要求到 A 角你得会递话，你得懂，如果你不懂的话，其实你没法递给 B 角，那 B 角他也不好说，他不能 不好接话， 对，他不能自己说话，所以就是说你如何递给 B 角舒适的话，能递给他一个合适的区间让他去阐述，比如说这个技战术是这么打出来的，你得懂个基本，你得递给他，那么他来阐述具体的东西，你如果递错了，他就不知道他是反驳你呢，还是说我怎么办呢，就是别人就会很尴尬，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需要 AB 角去磨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运动更多的层面，比如说运动医学呀，或者说是在其他方面，我们得更多的去了解。就像场上它会出现你骨头断了，你跟腱断裂了，你他躺在地上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埃里克森在欧洲杯期间他这个心脏当时出现骤停了，你得一下子就好的解说员嘛，他为什么好，他就能告诉观众他怎么了，你也不知道呀，你可以凭借经验去解读，但是有一些解读不出来，就比如说我就出现过，就我解读不出来，就是我没有办法在刹那间就判断，我不是说我 确实是不知道什么情况突然倒地， 我不敢判 断，对对， 因为我怕我判断错了，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是我需要在未来的很多的时间去积累的东西。 确实我觉得体育解说员最难的一点就是说得好，好像大家觉得是应该的，你作为一个体育解说员你就应该来说的比较详细，有自己的解读，但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了，比如说像你说的我解读错了，他不是这个情况，可能一大堆的骂名会送上来， 对对， 所以还是挺就是很难的一个职业，也希望大家在看球赛的时候能给予这些解说员们更多的宽容，因为大家都是我们真的看的是一块屏幕啊，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哈。今天其实还是个特殊的日子，就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闭幕式8月8号哈，刚才看了一下咱们的奖牌榜情况，目前中国是以38块金牌排在第二位，今年的这个本届奥运会是结束了，可能这个奥运会当中也有很多比赛你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你关注到哪些比赛可能给你的触动比较大的？ 我觉得奥运呢是一个全民火热的事情， 是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往年说关注度那么高，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新媒体这么活跃，你可以在微博、头条等等这种社交平台上，你发现它全部的热搜榜都是围绕着奥运的， 没错，对， 激起了全民的奥运热，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包括咱们这节目上上周我们说的奥运的变化，然后上周我们来聊了一下今年这个奥运会里面好玩的事儿，这周也一样，收官之战，所以我们就把吴彤请过来，咱们也在谈一谈今年，总结一下这个奥运整个的过程吧。 其实我是希望有更多的观众他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关注到体育，因为体育说实话在所有的垂类当中它算是一个不大的垂类了， 对， 因为可能只有这个国际大赛的时候，这个欧洲杯、世界杯、奥运会、世锦赛这些大家才会关注，那你在平时这些小比赛当中，可能日常人就过着我宁可刷刷剧看看综艺，我可能也不会去看比赛，因为比赛时间长嘛， 对 吧，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吧，就我看到很多的体育从业者啊，他其实会在朋友圈上就说，这个你看你平时追的这些流量明星是吧，你看看我们的奥运健儿们，他们才是正能量的偶像， 对，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举重队对吧，他们除了一块银牌，但是廖秋云他其实是六举全部都举上了，这跟策略有一定的关系，其实我是非常心疼，就是感觉很遗憾，因为我是感觉这个金牌可以全部包揽的，包括这个跳水也是，就昨天杨健的这个事情在网上也是吵得昏天黑地，我也是在发微博发了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一下子有些人他上升到格局了，就觉得杨健他在夺得亚军之后镜头扫过去的时候他这个表情 情不太好看， 嗯， 觉得是不是在国际上丢了咱们中国脸了， 嗯， 我觉得你真的是想多了，就是大家不要对运动员们提出太高的要求， 嗯， 它属于竞技运动，每个人都想赢，杨健跳出了世界第一难度 4.1， 他完美的完成了，那么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冠军， 哎， 他最后因为差了一个有效的 0.5 分，他屈居了亚军， 嗯， 他自己表示遗憾，很正常，他在那一刻他不会想到镜头扫过来了，嗯，我得先给镜头一个笑脸， 还得有个好的表情管理， 对，他想不到那么多的，他那一刻就是所有的失落呀难过呀不甘啊， 嗯， 镜头扫到了就扫到了，就 其实挺真实的， 没什么什么丢国际的脸，更没有什么格局嘛，嗯，所以我昨天还发了一个，我说你先跳个 4.1、 嗯， 你再去谈格局， 对对， 就是可能未来的很多年咱们的这个 跳水运动上他没有人能跳出 4.1 了呀， 嗯， 所以我们应该对他表示宽容，因为， 嗯， 说实话这个金银牌在舆论上的差别真的太大了，对运动员差别也很大，尤其是杨健这种27岁了， 嗯， 老将了， 嗯， 他就参加过今年一届奥运会，他可能下一届他不一定有机会再参加了， 嗯， 对于他来说可能是职业生涯永恒的遗憾了。 对，其实每个运动员在赛场上都是奔着更好的成绩去努力的， 嗯， 这份精神我们还是值得点赞的。 对， 所以今年其实大家好像已经开始越来越宽容，不再唯金牌论了，就一定我们要在金牌上啊争个你死我活，必须第一，怎么怎么样的， 嗯嗯， 其实有这个体育精神在就可以。 对，但是我又很怕就是， 嗯， 出现这两极的分化，就以前啊我们会你没拿到金牌可能，有些人他会他跳出来指责， 嗯， 这其实我觉得有点偏执，但是现在呢就是也出现了一种就是说一点批评的声音他都不能有， 嗯， 就是这个其实我都觉得也是不是去了另一个极端了，就比如说啊在我们他该拿金牌的项目上我们没有拿到金牌， 嗯， 我们当然是可以进行反思的， 对，是要反 省的，对吧， 嗯， 就专家提出小部分的批评， 嗯， 也应该领着接受， 嗯， 对吧，因为我们其实作为运动员或者作为解说员我们在出现失误的时候我们接受社会的一些舆论， 嗯， 这很正常，你就干这个的，那你站在领奖台上你接受着代言接受着全民质疑的时候， 嗯， 你也享受了那一刻的光环，但是如果当你失误了有人指责你的时候其实你接受那份批评我觉得也是心中的一份坦荡，咱们也没有必要说就不能说了，嗯，不是说艺术批评嘛， 嗯， 还是可以提出评论的， 就只要不上升到这个攻击性的语言就好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 无论是鲜花掌声还是批评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中国的体育发展的更好更上一层楼， 对对， 嗯，其实在你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在看比赛的时候你会就是特别关注他们解说吗？ 我其实会关注， 嗯， 我会挑选我喜欢的解说员。 你比较欣赏谁的经验？ 你看啊，比如说之前那个说足球， 嗯， 焦老师他说大连足球很有名， 嗯， 但是他儿子啊，亲生儿子说，这个我爸爸其实说举重说的要比足球好很多 啊， 哎，所以我也特别去看焦岩峰老师的这个举重， 嗯， 在咪咕上看他举重，他说举重确实说的特别棒， 嗯， 就是他能够非常朴实和公正的给你说出其他运动员的表现， 哦， 但是当咱们中国运动员有发挥的时候他会点评的一针见血，然后也能够让我们突然感受到这种哎呀民族情结，所以我感觉就是焦老师在解说举重解说的非常棒， 嗯， 包括就是这个热搜上出现过这个央视的乒乓球这个解说员高寒， 嗯， 他在解说今年的乒乓球赛也让我感觉非常棒，因为乒乓本身就是我国的大项， 嗯， 那么我们拿到金牌其实也是理所当然或者说在我们的预料范围当中的，那我们在痛失了一块这个双人金牌的时候， 嗯，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那我们再重新夺回属于我们的金牌，比如说在孙颖莎复仇了的时候我们这个， 嗯， 我发现所有不是乒乓球球迷他全在电视机前关注那场比赛，就说啊我们这场比赛要是为国而战什么的，就是 不争馒头争口气 对对对，就是感觉就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时间能去关注体育运动吧， 是，就是今天真的还有好多话题想和你一起聊，但是时间关系哈，我一直看这个表，因为马上一会儿还有疫情发布会的转播，所以不得不提前结束哈，时间有限，但是之后呢也希望能够再把吴彤请来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也能感觉到他性格是特别直爽的那种， 对 对吧，就跟他解说的足球是一种风格 、嗯、 时间关系那今天呢也就先不念大家的留言了哈，那下周的下午下